像天气，晴时偶阵雨，忽冷忽热的距离。Why 我明明相信他的温柔不会只给我而已，我却还是不小心让自己摔进他心里。 都是假象，不是你们想象，无所谓真假，社会本来就是这样。